表跟着心跳，怎么慢他听也听不了。我应该只是心情不好，那又怎样？但本来是这样，虽然无所谓写在脸上，我还是傻。虽然闭着眼假装听不到，你对爱已不再想依赖。朋友们给我的安慰都是同样的一个话题，我一定要变得更加说很简单，但是做却很难。虽然无所谓写在脸上，我还是舍不得让你离开。虽然闭着眼假装听不到，你对爱已不再想依赖。 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风吹过耳边，我听见雨，雨花落之间滴入我心，当风耳听，耳语也听，天边一朵消失无影，而人生如云飘忽不消失无影。

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还有没有如果，还有没有结果，你不要再害我。还有什么没说，还有什么没做，脑袋一片空。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, let her go。 我的心却火、哦哦、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的钟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答的说，转了转了。最后剩什么，谁告诉我？ 我喜欢古巨基的两首歌，一首是路边摊，一首是我们刚刚听过的忘了时间的钟。关于忘记这件事情呢，我特别恨自己有脸盲症，不仅呢记不住见过的人的名字，还总会忘记见过的人的脸哦。然后呢还总是一副哎你好你好，见到你好开心哦这样的表情。有的时候呢我自己都很鄙视自己，为什么不直接问我们究竟在哪里见过呀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，因为不想得罪人嘛，所以一般会错过第二次认识对方的机会。这件事儿呢真心很愚蠢，不过因为天性使然，我怕别人生气后，我可能下次还是会这样，别人跟我热络打招呼的时候我说哎你好。好了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，来自天涯爱乐团。 是中国流行乐坛的一对多栖主流男女组合，他们集创作、编配、制作、演唱、表演于一体。在2005年出道，组合呢是由制作人王超和徐丽组成。我们听到的这个天涯呢，还是徐丽在的时候，不过现在已经换成了这个胡玲啊，她担任女主音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草蜢《再见 Rainy Days》。 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.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.

这是新人陶喆演唱的《黑色柳丁》。说他是新人呢，是因为他今年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前不久已经迎娶了他的小娇妻啊，新郎。我会想到我的身边的一位老朋友啊，他像乔治克鲁尼一样，身边莺莺燕燕许多年，走马观花，热闹寂寞。最近呢，好像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女吧，一下子变得很专情，非亲不娶的样子啊。然后他的不婚之说呢，就地改其意志了。所以一切令人痛苦、纠结、自我否定的感情都是可以的。好的爱情呢，只要三条就够了。它令你放松地做自己，它令你自然地很快乐，它令你更懂得珍惜。继续要听到的歌，孙燕姿《开始懂了》。 我竟然没有掉头，最残忍那一刻，静静看你走，一点都不像我。原来人会变得温柔，是透彻的懂了，爱情是流动的，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。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。